这个故事的名字是 《乌鸦和狐狸》。 一天，树上来了一只乌鸦，嘴里叼着一块香美的肉，正要把那块肉吃了。这时，狐狸从树下经过，闻到了香美的肉味儿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于是，他对乌鸦说：“乌鸦小姐，我真羡慕你有一身美观华丽的羽毛啊。”狐狸接着说：“听说你是百鸟中的歌后，我真希望有机会听到你那甜美的歌声呀。”听了狐狸的赞美，得意忘形的乌鸦就张口大声地唱起歌来。歌还没唱完，狐狸已经在树下拍手叫好了，因为那块肉已经掉到他的面前了。爱慕虚荣的乌鸦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狐狸咬着美味的肉跑了。